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辣妈的天下了。 哇、 wow, 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哎，我这个耳机在开播之前一直没有调试好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听上去所有声音都是爆的，但是不知道各位收听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随时来跟我们交流和互动。有任何画面上或者听感上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都可以通过这两路互动的平台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 Monsy Club，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新 title， 对 ，Monsy Club 的 LC， 也是专业的儿童早教专家，欢迎一下 LC。 好，大家好，我是 LC。 我觉得 LC 的声音确实有一点像从远处山谷传过来的感觉。 我现在 是因为话筒 我现在的耳机里面是听所有的声音都不正常， 自带混响 吗？没有。都是 P 的声音， 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因为话筒没有打得很对。来 ，LC 再跟他打个招呼。 LC 的那边面前是只有这一个嘉宾话筒吗？ 对 ，Hello， 大家好。 哎，他的话筒是从我们这边传过来的，他的话筒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样，来，让我给他一点点机会，把这样的我们 对，我们把主播的话筒给你，厉害了，来试一下。 对，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这个状态就对了。没事，我们的现场的技术人员也正在紧张的帮 LC 解决一下这个 mini 麦克风的问题啊。 就虽然各位从视频的直播平台上来看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这个节目跟普通的就是网络直播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是纯直播。就在电台的主播间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小事故和小的突发状况，而且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我现在发现特别愿意黑电台主播。 对，他们觉得电台节目一般要么就是提前已经完全精心准备好的， 就是录播， 对，录播的。 对， 如果说纯直播状态下，一定会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很尴尬的事情。 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因为看不见你，所以你会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干别的事情， 认为说甚至说某一个推推的是脚趾头推上去的。 谁能这么灵活？如果你能脚推， 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电影的点映，就是《西红柿首富》马蜂的一部新电影，然后里面但凡出现就是电台主播镜头，虽然只是客串哈。然后旁边一块儿去的朋友就笑话我说，哎，这不就是你吗？我说你才这样呢，我说我们电台主播从来不这样。 然后马上袁一就会给他辟谣，就哪些地方是错误的，哪些地方对于我们电台主播的一个场景或者说直播状态是一种误解，对吧？ 所以你们以后在影视剧当中再看到跟电台主播相关的，包括从什么《我的全世界路过》里面那些， 最早我觉得最大的误会就是让我们说 曾小贤 啊，还有一个是韩红，当时扮演了一个电台主播， 是我们中央日剧的青春， 能把茶缸子拎进直播间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绝对不可能。 对，我证明真的可疯了也不可能有水。 对，好吧， 喝自个儿的眼泪吧。 这题外话哈，我们尽量进入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母婴专题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讲到父母吵架这个事情到底对于孩子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不可避免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摩擦，那么对于孩子需不需要有避嫌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今天我们会在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如果你也有相关的困扰， 或者你也有一些经历、经验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首先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潮流分享标。先来推荐辅食吧。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说一说小朋友的辅食怎么做了，因为刚刚过完大暑，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孩子其实比大人更怕热，所以有一些这个解暑的一些辅食，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孩子来制作一些好吃的，有趣味性的这样的这个小零食吧。这一道叫做绿豆冰棒 啊， 听起来就很有食欲。 以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绿豆汤是夏天必备的，但如果说做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让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我觉得冰棒是个特别可爱的一个状态。 对，就听到这个冰棒两个词在我脑子里叮一声 就是夏天没有瘾、就冷饮就过不下去的人 想冲出去去吃 你们印象当中有咱们小时候吃那个夏天必备的红豆冰棒和 小豆 冰棍， 小豆 冰棍， 然后外面是贴那种就是 纸， 撕都撕不下来那种纸，就是边吃它边往外吐那个纸那种、 我们都有诀窍，你可以先这样就冲着那哈气把它捂下来再撕 这段是我最近很少很久没有见到你那么生动的表情了。吃冰棒你真的是绝佳高手，真的 请拿一根真的来我表演 别着急，等下完直播之后的啊， 请你吃啊。但是我们之前说这个给孩子可能会煮绿豆汤，但绿豆汤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煮的很好喝， 对， 以及很好看，就你稍微放久了或者火候不大，它就变成一种铁锈 黑色，对、 然后甚至是黑色的， 就是我们看到市面上做的特别好的是那种它那个豆子的颜色是有点偏暗暗的绿，但是又能看到那种新鲜绿的感觉，同时豆子外面那个皮衣豆衣又完全的煮开，然后里面豆子成一种花瓣那个花瓣状的状态，开花了就特别好。 所以好多人都有说过是什么冷水下豆啊，什么水开了再放豆啊，什么的都有。不管了，我们今天说是绿豆冰棒哈，这不像绿豆汤那么的难伺候，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来给小朋友制作这样一道辅食。但是要提醒一下，这道辅食是12个月以上的宝宝来使用的。 加鱼， 一开始还是要准备绿豆和纯净水，然后包括可以放一些些冰糖。然后他把这个泡过的豆子放在了一个保鲜袋里面，包括水一起冷冻一晚， 让豆子把一些能量和一些东西都释放出来。 这样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冰棒了，只开玩笑，是个冰块。然后呢，水煮开以后，直接把这个成冰坨状的绿豆放到这个锅里面 炖煮。这应该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吧？ 直接就开花了。 下锅。 其实如果宝宝还没有尝试过甜食的话，也可以不放冰糖，我觉得。然后他还用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是放到了辅食机里面把它搅开了，然后再加一点水，没那么稠。对， 就像绿豆沙了。 对，因为它要成冰块状的，所以你如果太稠的话可能口感没有那么好。 它还要放到小孩子很喜欢的那个冰格里头去。 对，模具要找那种很可爱的模具。现在市面上有卖那种什么各种佩奇的， 我买了一些叫什么小西瓜呀、仙人掌啊， 但是还没有使用过，对不对？ 先让大人们先感受一下。 你到底能十几次 冷冻5小时左右。 哇，好 Q 啊， 天 哪，你看低月龄的宝宝建议不要食用，是因为太凉，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 首先因为我们要来说一下哈，这个解暑食物当中呢就有一些误区。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刚刚这个绿豆冰棒的制作过程。大姨家里面有模具，很专业，来你再来重复一下。 好，考验一下我的手眼脑的个记忆力了。就是当时他是应该是把豆子先做了一个冷水的一个浸泡， 对， 泡完之后呢他把豆子盛出来放到了一个塑料袋里，里面 保鲜袋里 、对，然后加上水，在冰箱里面要冷冻一晚， 对 吧？ 对， 第二天拿来之后呢放到了锅里面去，把它自然的 煮开， 然后炖煮到他没有说炖煮多长时间， 这个就要是你的火候来定了。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加上绿豆的冰块，就冷冻了一晚那个冰块，放到锅里之前，那个锅里的水是烧开的，烧开以后扔进去，然后你就炖煮。 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开水，然后煮到开花之后呢，加入到冰糖，根据个人的一个喜好口味来适当加入冰糖。 我觉得可以不加， 或者如果你一定要加的话，一定要选那种就是过滤次数最少的，就是那种老冰糖， 黄冰糖， 对对对， 老冰糖， 不要买那种市面上超市里那种单晶冰糖， 嗯， 就它越是形状很固定、很统一的，越是加工过次数， 对，加工很多次，对，然后加一点糖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凉，对不对？哎，不对，要盛出来之后加入到料理机，对 对 对，料理机里把它打碎成泥。 因为很多小朋友对于豆皮儿这个东西是抗拒的，他会觉得口感不够好， 嗯， 所以把它打在了一起以后，你就不会缺失任何营养，然后口感也会更顺滑一些。 嗯， 在放入模具之前，你也要加一些就是饮用水， 嗯， 去调和一下它的这个稠度， 整个让它这个稠度保证在一个既能够倒到那个模具里边，但也不会散掉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呢？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啦， 五个小时以后就可以 就可以拿来吃了。 嗯，冰狗很好，但是就是这些食材到底夏天绿豆汤这个东西对于小宝宝来说是不是可以天天来食用的？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嗯， 绿豆汤确实是有清热解毒、消暑止渴，是一个最传统的解暑法宝。但是呢，小宝宝偶尔喝一次没关系，偶尔吃一次也没有关系。 嗯， 但如果经常喝绿豆汤是会伤到脾胃的。 哦，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绿豆冰棒也建议是12个月以上的宝宝再来使用。 我记得好像若干年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北京在各个超市的绿豆脱销过一阵子 啊， 就是因为某养生专家，某养生的所谓的专家在电视里面说绿豆特别解毒， 因为那档节目吧。他虽然说就是群众基础很广泛， 嗯， 就是因为太过广泛，以至于群众们会把他那个里面讲的任何一句话 当做圣旨一样。 对，然后第二天北京的菜市场立刻就是立竿见影， 绿豆一下涨了好多倍，就是涨了一两倍吧，反正绿豆脱销了， 嗯， 所以后来发现绿豆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 没有那么神奇。首先啊，1岁以内的宝宝尽量不要去食用绿豆，因为绿豆当中所含的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太多，小宝宝的肠胃功能太弱是难以消化的，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或者是腹泻。 嗯， 尤其是免疫力差的、体弱多病的宝宝，喝多了绿豆汤反而更容易生病。 也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说有时候小孩子如果吃绿豆汤或者吃绿豆多了之后 不消化， 有一些不消化，人家以为是吃坏了，但实际上是因为蛋白质大分子物质太多，它没法消化。 对，那1岁以上的宝宝是不是就可以敞开吃了呢？当然也不是。 嗯， 我们刚才在教大家做这个辅食的时候，也有去用水稀释的时候，其实也是保证就是这个单份当中的这个绿豆的含量不要太过的浓稠。 嗯， 所以1岁以上的宝宝呢，尽量在食用绿豆的时候可以不要去单独的食用， 搭配一些比如说大米啊， 对，中和一下。 好像没有小米跟绿豆煮，也都是大米跟绿豆煮，大米绿豆稀饭。 对， 然后 大米相对会中和一些。 薏仁绿豆我喝到过，也还蛮好喝的， 可是薏仁也是寒性的。 哎，对， 所以对于宝宝来说就不要把寒加上寒。 嗯， 所以大米是最温和的一种中和的食材。 嗯， 所以你如果想要给你的宝宝去煮这个绿豆粥的话，最好是加一些大米。 嗯， 就是， 但如果说大人想吃的话，可以适当在夏天吃一点解暑 对 纳凉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提示一下，绿豆最好不要空腹喝，会很伤脾胃。 哦， 嗯，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降暑的食材，我们也顺便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好， 那首先还会说到老北京传统的一种饮料叫酸梅汤。 当当当当，哎，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去什么样的饭馆啊，现在不管是不是老北京的饭馆，只要说这个菜和饭菜里边太油腻了，他都会给你推荐一杯酸梅汤， 而就是自制酸梅汤。 对，非常解暑， 口感都还不错。 嗯， 然后包括外面有买那种子弹瓶，就玻璃瓶 啊，对对对， 像 手雷一样。 手雷弹， 对对对， 那个应该是我们在最早在市面上看到那种已经制作好的售卖的酸梅汤。 嗯， 而且还挺过瘾的，撸上串的时候喝杯酸梅汤特别过瘾， 一定要冰镇的 啊， 这对大人来说。但是因为很多的自制酸梅汤，如果大家自己买食材自己煮过的话，会发现它其实里面的食材不仅仅是酸梅， 对， 一种它会有什么山楂呀、陈皮，对，各种。 对， 所以你不能够保证这种外面自制的这种酸梅汤对于宝宝来说是不是每一个食材都是受用的。 我觉得很多腌制的东西，像那陈皮，它其实是经过腌制的，这个不太适合 晒 制的， 对对对， 就不太适合孩子去食用了。 对，其实是有过敏的风险的，因为食材太过复杂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对于小宝宝来说，肠胃功能因为发育不够完善，喝过酸性的饮料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 哦， 就胃酸过多。 对， 特别是8个月以内的小宝宝， 是不可以喝酸梅汤的， 嗯，完全禁止的，哦， 完全禁止，嗯， 就是说月份大一点的，如果说爸爸妈妈很想让他尝试一下这个口味，你可以少舔一舔，啊， 舔一下，那个， 喝一勺啊，这个问题不大， 对，就不计算在其中了。 嗯，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人喝得很爽的那种瓶装的， 嗯， 或者是各种饮料， 我们称为地雷， 对，嗯，基本上因为它是对吧，它都是用那个粉来勾兑的， 对，嗯， 所以这个里面添加剂就比较多了，就更不要给宝宝来喝了。 对， 如果说家长或者说大一点的孩子想喝的话，不妨花点时间采买一些原材料，再让自个儿做吧， 而且提前也得，嗯，还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年纪不能太小，差了一岁以上， 嗯， 同时你要确认你宝宝对这些自制食材，酸梅汤的食材没有任何一项是过敏的， 哦， 一定要有这样的确认的过程。 对，然后说到这个酸梅汤，因为一般市面上卖的它含糖量都特别高， 嗯，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建议暑期小朋友尽量吃少糖的食物，因为它容易兴奋，然后兴奋之后会产生的就是他的脾气会非常的暴躁， 嗯， 所以在一般有就是小朋友就像令营，然后这一种情况我们都不建议在辅食，比如有吃过甜的水果或者棒棒糖这一种都是禁止的， 哦， 因为会让他们情绪激动，然后有冲突行为。 哦，难怪，其实现在我发现小一点的孩子，因为有现在水果很丰富嘛， 对， 我们也会觉得哎想给他吃点好吃的， 嗯， 但好吃的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来说，无非就有点糖的这个甜味 的 水果， 那个， 所以我发现他吃完糖但就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嗯，特别的开心， 对， 就手舞足蹈。 咱们大人不是老说吃甜食会产生幸福感吗？ 嗯，对， 增加幸 福感，幸 福感 不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又多了吗？ 对， 那对于大人来说，可能对于这种分泌，他会有一些控制，你可以去控制去调整。 嗯， 小朋友是没有，他该兴奋就兴奋， 他 hold 不住的。 对， 嗯， 这酸梅汤哈，接下来还有一个，嗯，夏季大家都会吃到的西瓜。 嗯，原因最不喜欢吃西瓜是吧？ 我不喜欢吃西瓜，第一是太甜，第二是这种吃完手上会踢里拉拉的这种，我都不行，就要它干净那种。 香蕉你爱吃吗？ 香蕉在我看来不像水果， 嗯， 我觉得像粮食吃。 对， 我个人的感受啊， 北方人基本上好像没有人不爱吃西瓜的啊，因为我觉得在若干年前的时候， 嗯， 对，因为到夏天没有什么更好的水果，全靠这个了，所以西瓜还有西瓜汁儿，很多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对， 那对于宝宝来说，到底可不可以选择西瓜或者西瓜汁呢？美国儿科学会 AAP 的建议是，一岁以下的宝宝不要喝果汁儿，一岁以后也要限量喝。 嗯， 因为西瓜它成汁儿，就是出汁率是最高的。 对， 不太适合宝宝，因为它水分的含量太高，糖分的含量也太高，几乎没有膳食纤维。 哦， 在西瓜当中， 这是专家不太推荐西瓜让小孩子去吃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 对，然后吃多了西瓜，不仅会增加它的饱腹感。 嗯， 就他没法吃正餐了。 对，嗯， 对，吃完西瓜特撑，还容易让宝宝摄入太多的糖分， 养成偏甜的口感。 对，所以就容易挑食。嗯， 还真是， 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添加辅食的时候会尽量的尽可能的把带糖的东西都往后加。 嗯， 因为他一旦尝上这个甜头了，他其他那些都觉得 都 没味道 了， 嚼如同嚼蜡。对对对，就这是要控制这个量的，一岁以后的宝宝也要控制量去给他吃西瓜和西瓜汁儿。 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会觉得，哎，西瓜没有想到说，因为西瓜很夏天很容易嘛，到处都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多。 对对对对对， 而且买回来之后量又大，全家一家老小都可以搞定。 嗯，接下来像菊花这种可以泡茶的，宝宝就更不要去接触了。 嗯， 就不太详细说了哈。然后苦瓜这东西我相信也没有几个宝宝愿意吃，所以这也不是能够给宝宝来降脂的食材。那么到底有哪些食材是宝宝吃起来比较安全和温和的？像莲藕， 嗯， 藕是可以的，冬瓜， 嗯， 然后黄瓜，还有西红柿这种， 嗯， 你可以加在辅食里面，又可以提鲜提味儿，然后同时也没有过多的糖分摄入的， 哎， 这些其实反而是更温和的一种解暑的食材。 哎，我发现啊，就是看这几样菜，我觉得我们家确实增加比较少，就是现在给这快一岁的孩子，莲藕吃的不多，冬瓜吃也比较不多，然后黄瓜、西红柿都还属于比较少涉猎的蔬菜。 我跟你们说，西红柿是一道做辅食的神器。 嗯， 就是基本上你在它的辅食里面炒的菜里面加点西红柿， 提味儿， 提鲜提味儿特别好。 嗯， 然后像冬瓜你就跟肉在一块儿做， 它的口感特别好，然后方便吃，又有利尿的效果，同时也很温和。 嗯， 包括莲藕，你跟肉丁一块炒也都很香。 对， 你自己幻想一下那个菜谱。 我一直在咽口水。 下次争取 LC 来之前，然后先吃点什么淀粉一下。 直播吃的节目。 我觉得咱们下回可以在直播之后，咱们开一档直播吃的节目。 LC 的减肥和健身之旅充满了条条阻碍。 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花了很长时间跟大家来讲了解暑食材哈，希望对各位辣妈酷爸们可以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个依然是和吃相关的。我们刚刚说到水果当中可能有一些的食材它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嗯， 其实在生活当中，在宝宝身边，包括在我们成年人身边，糖这个隐患也是无处不在。 前两天我妈妈看了一个节目，给我转述了一下，说虽然说很多现在包装，就食品的包装上面已经不写糖分，或者说糖分已经很少了，但是有很多隐形糖更可怕。 对， 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糖。 哦， 她发现 会转化成糖。 对，就转化成糖。她说你其实你看着好像说，哎，这个酸在这儿没有糖，这是无糖的，但实际上通过另外一种食物的形式或者成分的形式，让你每天又补到很多糖，结果你发现你每天吃糖还是超标的。 对。而且其实很多像你口感尝起来是咸的，比如各种什么什么酱汁儿啊， 嗯， 调料啊，包括一些零食里面你吃上去是咸的，其实都有糖的存在。 对， 所以糖这个成分现在的研究表明，咱们的身体是不需要额外摄入糖的，就是你从水果里面摄入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嗯， 所以咱们一直都在承担，我们的身体都在承担这些没有必要的负担。那对于小朋友的零食而言，都有哪些隐形的糖存在？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视频。 零食来啦。三天这个不能白来，今天我之所以把零食拿到现场，是为了让我们刚刚两个宝宝来选一选他们喜欢吃的零食有哪些。来，宝宝们快来， 这是宽宽的选择，他选的是这种， 可惜是果 冻。 对，哦，巧克力。 我觉得这样每人选三个。 我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张奶奶，到底这些选的是含糖量有多少？ 那舅舅特别贴心哈，都给我们整理成题板。 可惜果冻啊，碳水化合物，它的含量是12.8克， 而且是100克。 对， 所以孩子要吸这一袋的果冻的话，这糖量有多大？ 来，下一个是什么？ 好，下一个是 虾条。 每100克呢，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是22.8克。 您看，这不是100克，它这是30克， 啊， 每克 30克， 30克是有这么多的含糖量。 你看看，这30克， 太吓人了。 下面那帮吃虾条的导演们，你们也注意一点啊。 小孩最爱吃巧克力，咱们关注一下。 巧克力的话，是每100克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59.1克，占到20%。 这就是刚刚大姨所说的隐形糖，就它的配料表里面没有糖。 对，但你没有看到糖。 碳水化合物最后还转化成糖，明白吗？可怕吗？ 而且那个 吃吃再吃再吃， 我今天早晨刚吃完无糖巧克力啊，我感觉被骗了，今天我来扫盲了。 而且根据那个整个的克数比例来说，它很占的比例很大 很大， 几乎是50%-60%的成分。 这是成年人，所以为什么小朋友他零食吃多了一定不会好好吃饭， 他也不会饿的缘故， 他没有这个肚子，碳水化合物本来就有饱腹感，然后他又转化成糖，又有能量。 对， 还吃什么饭？哪有肚子吃饭呀？ 这就是为什么成人吃这个无所谓，但是一直减不下肥来的原因。 从今天开始，每一次去超市再买任何零食的时候，一定好好看一下旁边的这个配料表。 对。然后，当然，对于辣妈酷爸们来说，如果一定要去给孩子做一些，买一些或者提供一些这种零食，像什么溶豆啊，然后什么磨牙小饼干啊什么的，其实你可以去找到很多这样的做的制作方法，自己在家你每一个食材添加进去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时候，这种是最放心的，你完全可以稍稍花一点时间动一下手，根本不难，家里只要有一个烤箱就可以完成。 他刚刚说稍稍动一点手花一点时间，我那句话没有说完，我说没时间呀，后来说花一点时间，我就没敢接着往下说了。花一点追剧的时间，花一点化妆的时间，花一点晚上贴面膜的时间就都有了，是吧？ 你要么就不给他添加零食这个东西，你别让他知道世界上有这个存在。 关键是他不吃，别人家的孩子或者别的小朋友手里有了，他看见了，怕就他这个。 你给他做完以后装在好看的袋子里面， 也装的 是 零食。 对，这是你的独家的、独一份的、独一无二，别人都没有。 好，从今天开始，努力。

微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欢迎一下来自 Music Club 的 LC。 大家好，我是 LC。 刚才正说到乳牙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聊开了。你们家孩子正好，戴毅家孩子正好 现在是6颗牙，然后应该马上要萌7到8颗了，我觉得，因为他经常会流口水，然后喜欢磨和嚼一些东西往嘴里边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觉得牙不太舒服。 对，他会有那种想要冒牙的那种难受感，肿胀也好，或者痒，或者不得劲儿也好， 对对，所以也会给他准备了一个牙胶。但是抱歉，牙胶应该大概7-8个月就给他，但是我前两天才发现我家里有这么一个牙胶，然后才拆开给他看，给他玩。但是还好，还很喜欢磨。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不好一点是，并没有在晚上喝完奶之后，就马上临睡前那个奶给他刷牙，也没有。 现在其实是很提倡，或者说要求父母们一定要这么做的是，当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的时候就要开始刷牙。当然这个刷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拿一把牙刷去刷， 也不一定抹牙膏什么的。 口腔很小，就那会儿还不需要抹牙膏。 而且我担心的是，因为小孩子他自己往嘴里放东西他乐意，但是你如果把一个东西伸他嘴里边去刷刷弄弄的时候，他可能会逃避会躲。 就你不能因为他不愿意你就放弃治疗。 尽管是这个道理啊。 因为这个话是这样子，我当时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有一次在说就是哺乳问题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让他怎么叼的时候，因为他衔接方式不对，衔接他不 叼不好 的呀。医生当时对我说，才不到2个月的孩子你就搞不定了，这长大了还怎么办呀？ 哎，也是哈，怼你哑口无言。 哑口我竟无言以对。所以以后每当我有搞不定孩子的地方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嗡嗡的回想起这句话。 就是我是你妈妈，我还能搞不定你是吧？ 就是你会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跟他去互动嘛，像刷牙这种事情，他既然愿意自己去咬啊嚼什么的，其实刚开始牙不太多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手上洗干净你的手，然后套一块纱布蘸清水去给他擦洗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卖很多那种专门的洁牙布，就挺多的，其实基本上配方都还挺纯粹的，所以家长可以去考虑买这么一些东西去给他每天都要擦一下，至少保证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要擦那么一回。 因为确实尤其喝了夜奶，刚才我们看的视频也说了，夜奶其实对牙特别不好， 是很大的。 对， 再说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其实医疗机构它也会推出就是孩子这种牙齿健康的一个保健的计划。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我那个生孩子医院就赠送了我一个1岁孩子的乳牙保健计划，就是检查的套餐， 蛮好的呀。 我当时就心想说， 一岁就要看牙医了，呵呵哒， 就是从这么小开始就进医院了，是吧？ 对对对，就要看牙。这个，因为咱们的那印象当中，如果 牙没问题，是不会去 见牙医 的。对。 但你到现在，你再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的考虑是很正确的。 嗯。 就你必须要对你的牙齿和口腔健康有一个追踪的、持续追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有很多时候，你的蛀牙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它其实已经在萌发了。 哦。 等你出现了问题，再去补救。的时候就只能靠 是补救， 对，只能是补救，靠什么后期的一些去填呐、啊，或者去治疗，就很痛苦。 就对于孩子来说太痛苦了、嗯，所以牙齿这个事情，所有去看过牙医的成年人应该都知道，让他能够减少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没错， 嗯，所以各位赶紧把刷牙这件事情提上日程。 好。 好了，潮流风向标暂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正题了。今天来说父母吵架到底要不要避开孩子这个话题，进入到辣妈正传。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哎，父母吵架这个问题还就是挺敏感的耶。 嗯， 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种表现，就是不太体现这个家庭爱的感觉， 和谐的感觉。 哎，可是谁会不吵架呢？ 对， 很少会有夫妻之间或者家庭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的，我觉得应该不存在。 本来生活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堆垒起来的、 哦， 再加上一些摩擦、一些盆碰碗边儿、碗碰盆边儿的事儿，很容易。 哎，你刚刚那个很像绕口令啊，来十遍吧。 说了一遍之后，胆儿怂了，你知道吗？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账号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们家庭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尴尬情况？ 嗯， 就是一言不合突然想吵架了，结果发现孩子在身边，所以很多父母就会问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吵架，需不需要避开孩子？ 嗯， 或者该怎么处理？ 对， 如果非得当着孩子的面把这事儿要解决的话，有什么样更好的方式？ 对，嗯、然后所以你认为，是不是能够提出这样问题的家长，他就已经意识到说父母吵架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作为成年人是需要承担后果的。 对对，我觉得有的就是爸爸妈妈能想起来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其实已经对吵架这件事情他已经在给自己做反思了。 嗯， 就想这件事情要不要当着孩子，或者是要不要避开。 嗯， 所以他已经在思考了、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嗯，首先这个出发点就非常好。 对， 嗯，其实我们这儿也收到就是有听友的一些问题。 嗯， 首先有一个妈妈，她说有一次我和老公吵架， 嗯， 特别生气，就没顾上孩子，当着孩子面吵的，而且一气之下我摔东西了。 哦、oh. 嗯，当天晚上我儿子就拒绝让我哄睡，但平时都是我哄睡的、 嗯、 还哭着要爸爸给洗澡，晚上睡觉的时候还翻身哭踢腿， 嗯， 可能是做梦了我猜想啊、 嗯、 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我也知道自己摔东西不对，担心孩子受了刺激，也怕孩子之后就跟我不亲了， 嗯， 因此我买了很多玩具哄他。 就因为一件吵架的事情，然后从此之后埋下了无数个雷，然后需要各种弥补。 对，这是案例，我觉得需要 LC 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嗯、就是为什么孩子有这种行为也是挺正常的，因为可以想象当时的现场应该是吵得挺激烈的、 嗯、 就是已经到扔东西的那个份儿上，就是一个情绪表情说话的声音，包括你在生气的时候，其实那个家里边的那个气场都会让人觉得很紧张，所以孩子如果是说做梦的时候都会想到有踢腿啊，然后会哭这种行为，说明当时那个场景在他印象里是非常深刻的，也就是那一刹那的情景给他的当时的冲击比较大。 嗯， 对， 嗯， 然后而且他又出现了就是让爸爸给洗澡，就是一些反平时常规的一些行为、 嗯、 就是他对妈妈当时这样的出现的这个情况他不懂， 嗯，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所以他就是目前想不明白，那我就先刻意先回避一下， 吃点距离。 对， 他是不是已经默认为摔东西的那个人 是个魔鬼， 是施暴者？ 总之在他心里边，他是不是施暴的这个不太好界定这个词汇，但是可以知道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出现，就是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反常的一种情况他没经历过、 嗯、 他觉得这件事情包括妈妈当时那个状态在他心里比较可怕， 打了个很大的问号。 对，因为他不懂，他更多的是不懂。 嗯哼， 嗯，然后跟先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对， 嗯哼，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家长来反馈的，说以前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女儿都特别乖，很安静，跟他没事人一样。 嗯， 现在3岁了，每次吵架，孩子都会说太吵了，好吵啊。或者是走到妈妈跟前，拉着妈妈的手不停地说话，然后试图打断他们，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和他爸呢，就是孩子的父母，其实都特别心疼每次这样的时候，决定以后再也不当着孩子面吵架了。虽然心里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这对父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决定以后要避开孩子，就关了门再吵架。就这个孩子前后有一个反差，3岁之前3岁之后不一样。 对，3岁之前就是说他很多都是在吸收的过程，包括可能3岁之后就是你吵架的激烈程度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他3岁之后他有语言表达了，他其实已经表达出来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 我不喜欢你们吵架。 对，我不喜欢这个场面，我不喜欢现在大家的这个状态，你们能不能停一下，不要这样。他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在表达他的请求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父母已经看到孩子在这样的表现了，请真的回归一下你理性的这种，把你的理性脑调动出来。 所以就一定要避开孩子了， 要照顾一下孩子情绪。这种情况是要及时，父母要意识到要及时叫停的。就是首先你现在要 care 一下你们家孩子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就是需要你就是求救，等于是求救的一个信号了，需要你回应了。这时候你要停一下。对， 还有一个啊，咱们一共说这个三个案例。 好， 说我和老公属于有事儿一定要吵出来，不吵很难受的那种类型。 这不就是我们 吗？你刚才是不是听着压力之后很大？ 他在想我有没有说他的案例。 我什么时候把案例给了袁一？ 说有一次我们把孩子交给老人，让老人把孩子抱到另外的房间，我们在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着吵。这属于他们在行为上已经去避开孩子了。谁知道孩子大哭着来敲我们的门，撕心裂肺的敲。我知道儿子隔着门其实更害怕， 对， 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更恐惧。于是我就把门打开，抱起孩子的瞬间感觉孩子心放下了，我紧紧抱着孩子安抚他，我也哭了，但孩子在我手里要顾及孩子，慢慢的我们就恢复了理智，开始说事实。我自己也知道当着孩子面吵架不好，但只要吵架没有升级为暴力，把孩子隔离的杀伤力我认为似乎更大。 每个家庭是不太一样，就每个孩子对于一些 反应也不一样。 有的他觉得冷处理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名的恐慌。是吧， 冷处理我感觉比吵出来还可怕。 就有的孩子觉得你们把门关上了，在那个房间里面发生事情我觉得更可怕一些。有的是觉得哎，你们怎么突然不见了，我没事，他可能没有吵架，对我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 你想想那个场景，就是要吵架之前了，妈你先把孩子抱走去那房间。 对啊， 对对对， 你们要干嘛呀？孩子就想， 如果孩子对于父母的这种平常表现有一个预判的话，他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 严重的事情了。 对。 所以对他们家庭来说，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性格就完全压制不住火非要吵的那种，也没有必要隔着门吵，是吗？还是说这个事情就必须得压制住自己的火？ 我特别建议这样的父母去学一下拳击。就是不是真的， 打的时候可以痛快一点，是吧？ 专业一点， 打伤 了，专业一点。第一，两个人可以互相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呢都有一些正规的护具。 就等于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父母他们需要找另外的途径去 发泄情绪， 把一些情绪发泄出来， 宣泄的一个平台。 就像很多人选去举铁一样，他把一些不好的情绪通过举铁发泄掉了之后，反而是收集到了满满正能量，然后一个很良好的身体。好了，这个金贴给你了。 所以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有冲突要不要克制或者避开。就是其实你就想一下，正常人你发火的时候，如果你能有一个脑子想我要不要这时候避开孩子，我到一个僻静一点的地方去， 这火发不起来， 那时候就已经不会生气了。因为你当时生气也是因为你的感性脑在做这个调整嘛。因为我们大脑有一个机制，就是它叫推拉系统，就是你的理性脑出来的，它不能共同工作的，这两个脑 理性出来一会儿，感性出来一会儿， 对， 感性出来一会儿，理性出来一会儿。 但如果你已经开始想我要不要就是避开孩子，现在我们 不，他们不是现场想的，他们吵完之后 都是事后。 对呀，一定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吵架这件事情，能不能避开，其实有时候你吵的时候 你根本就看不到孩子在那儿，对吗？ 对，就已经完全忘乎所以了。 对，就是当时是我的情绪，肯定是自己的情绪为先。 嗯， 这种情况就说能不能避开？不说能不能啊，首先就是在这个现实情况下，可能真的避不开。 对。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想说，一般都事后想，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对孩子不好啊？但是其实从一件事情，它都有两面性，一个是你吵有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这种情绪，那孩子肯定会有一点点受刺激、震惊。但是同时，我们又在想另一面，那么吵架这件事情，或者说冲突这件事情，两个人争论的这个情景，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孩子未来可能会遇到的？ 还是 一个真实场景。 我是个人觉得吵架这个事情不可能完全消灭。 对， 而且在于两个人的世界当中，往往我们会认为有的吵这日子还有的过， 对， 没的吵这日子反而就没得过。 我不 care 你，我就不吵了。 就是所谓的冷处理其实是更可怕的。 对对 对， 其实偶尔吵两句嘴我倒认为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关键看吵的内容和说话的尺度。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考虑要不要背着孩子。如果说说话尺度是那种我们讲事实讲道理，然后呢甚至是我们有一些情绪上的一种博弈，我觉得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是能够理解的。哦，原来你们大人之间是需要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的， 对， 不是通过谁比谁高谁比谁强壮 对 要听谁的。但是如果说当语言处于一种很暴力很丑陋的状态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 已经开始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 对 对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定要先避着孩子。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是 的。 然后哪怕过后说刚才我跟你的爸爸或者跟你妈妈发生了很严厉的一个争吵，但是我们事后都觉得我们有问题，我们愿意当着彼此面道个歉，哎，我觉得没准孩子也觉得哎这是件好事。 嗯， 这是一个我能够接受父母的状态，就算有了矛盾就算有了问题，他们找到了一种适合他们俩解决方法，而同时作为孩子家庭当中另外一员，他能够理解和接受你们这样一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家庭最起码来说，对于我来说是认为能够打及格的合格分数的一个家庭。 对，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了。 嗯， 但是你也得看孩子的年龄段。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如果对于比如说2-3岁以下的孩子， 嗯，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他只能够就像刚刚 LC 说，他是一种接受的状态。 对， 你像我们刚刚那个案例二里面说的，3岁之前那个宝宝， 嗯， 父母吵架他一直很安静很乖，他没有反应，他只是在看你们在干嘛，他可能也不懂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太小的孩子来说，父母尽量还是要在孩子面前营造出，哪怕也是刻意的去营造也好，你要去营造出一个很和谐的场景。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是两个人针锋相对，就是那种我撇过一个刺儿，你撇了一个刺儿，然后我说的话是你听不懂的话，你说的话是我接不住的话，就是两个人像那种叫什么，就是有点像冷言冷语那种感觉，就是不打那种很激烈的架，但是说话都带着刺儿。然后这样的话，其实让孩子感觉又不像在吵架，但是两个人谁的语气都不太好。 他是能感受到情绪的， 对吧？ 对， 其实一旦这样针锋相对以后，其实孩子能够感受到你这个负面情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3岁以下的孩子或者2岁以下的孩子，这个年龄界定我现在不确定啊，因为我还没有经历到那个时候。 嗯， 我是觉得就不要在他面前表露出任何或者尽可能少的负面情绪。 那我举个例子，假设说你现在孩子2个月，两岁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你跟你的丈夫发生一些问题，你会怎么处理？比如说，在刚才排队买东西状况下，你想去买这个，他说算了，别走，走吧走吧，多耽误时间呀。但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应该希望今天把这个事情完成。比如我给孩子挑一个东西，我今天觉得已经看中他了，只是因为队排得很长，我再排一会儿队就可以完成了，那怎么办？现在孩子在这儿，只有你们俩抱着孩子， 嗯， 怎么办？ 就反正对我来说，就是我老公还是一个比较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就是我最多就是撒个娇就完事儿了， 嗯， 就没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事情。 嗯， 然后如果说 他要回家上厕所上大号， 对， 等不及了， 那我就让他， 嗯， 我一定会让，就是我一定觉得说孩子在小的这个年龄当中，父母之间还是要多呈现就是恩爱的状态。 嗯，就是有商有量， 对， 互相体 谅 一下， 对，没有红过脸，没有吃，就是对。 那现在矛盾从家庭矛盾转换到了跟外面的矛盾，比方说因为一些摩擦，你们这个家庭跟旁边吃饭的家庭产生了一些问题，对方素质比较低，准备要大打出手， 这个，在路怒这个事情上面 不是路怒，对方准备有一些不好的状态，准备大打出手，这时候你忍不了了，你再忍下去的话，只有被打了，对不对？ 你设计场景真的很会，哎，这种场景。你还真的发生过， 很容易。 有一次 次我们抱着孩子去逛宜家， 嗯， 然后呢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周末，周末车一般比较 多，人 多、 嗯、 但那天呢因为我们知道是周末，所以我们去的很早，就是刚开门我们就到了、 嗯、 其实车位挺充足的， 嗯， 但是有一个车位呢它旁边是一根柱子、 嗯、 如果你把你的车完全停在那个车的位置里面的话，你的门就会打不开、 嗯、 司机下不下来、 嗯、哼， 于是我们当时因为看到旁边还有空的位置，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压一点线， 嗯哼，就相当于说占了一点旁边车位的边儿， 对，只是压线了， 嗯， 但是其实内心也是纠结说那万一旁边这车不好停怎么办， 嗯， 后来一想现在车有点还挺多的， 就算了， 我们就先走了， 嗯， 嗯， 等到了停，就是到了电梯口啊，等电梯的时候，我老公又忘了拿东西了， 嗯、 他就回车里面去拿东西、 嗯， 正好就碰到我们旁边那个车位来车了， 想来停车， 于是对方呢、 嗯、 是单独一个男性， 嗯哼， 特别壮，高大一个男性， 人高马大的， 对，人高马大的。 嗯， 就出言他就不客气， 嗯、 就说：“你怎么那么没素质啊？为什么不停在车位里面啊？”就开始这样。 嗯哼。 然后因为是我先生一个人回去，他也属于那种一点就能 着 的那种人。当时他俩就发生了口角。 嗯。 就一路，我老公呢其实是态度不太好的跟他解释这个情况， 嗯、 意思是我确实没办法，停不下，我下不来，所以我就压着你的线了。但是你可以说问题，但是你态度要稍微好一点， 对，你别张嘴这样， 嗯、 对。 本来已经没事了，俩人就一边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这么 就像我说的，两个人也没有出言不逊，但是话都不太好听， 话赶话， 对，话赶话， 就来到了电梯口。结果那位人高马大的男性正准备坐另外一个电梯上楼的时候，我先生看到了我，可能是觉得有了就是后背力量，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类似于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嗯， 结果对方就火了，对方的火点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你不占理儿啊，对不对？你确实是占了别人的车位了， 嗯、 你凭什么还说我多管闲事儿啊？ 嗯， 结果就要蹭过来，结果这时候我现在就要冲上去，我抱着孩子呢，你知道吗？ 嗯， 于是我就立刻说，我说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然后但是我们有原因，我说千万息怒息怒，我说看在孩子面上， 嗯， 然后对方那个男性他也恢复了理智，他说行。看你们在孩子面上， 嗯、 我不跟你们计较。 这句话其实也就别说了， 但是 再往下说，你老公该说留下，我跟你好好计较计较。 你们先走。 我是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有至少一个人是理性的， 没错，有一个人 一定要，哪怕你就真的是吃亏了，你就吃亏了。 嗯， 因为你要想象后果， 对， 你带着孩子，手无缚鸡之力， 嗯， 你还要保。不管你有没有夫妻之力，你带着孩子，你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对， 你有可能碰不到孩子，但是孩子被吓着了，这个也很可怕。 对， 我觉得， 对、 嗯、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是保持理智的。 没错，这个时候很感谢袁姨那份保持理智。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带着孩子出门或者是怎么样，在小年纪的孩子之间，就是面前，他不明白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嗯、对他不懂， 他没有评判的能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最大化的避免所有的这样的冲突。 是的，是的。 就着他这个例子，我多说几句啊，因为我跟他的本身的性格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很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处理， 嗯、 也应该像袁姨说一样，有至少一个人保持冷静，能够维持整个这个局面的一个稳定的状态。 嗯、 但实际上，我这个人的特质可能跟他老公差不多，属于一点就着。但如果说遇到那个场景，如果袁姨那个位置换的是我， 嗯， 有可能我当时都忘了我手里抱了个。我不会 武器， 但不会，我很可能会把孩子放到边上，他站那之后，我很可能会加入到理论的大军。真的，就是我特别了解 我 自己的性格。 我必须要跟你分析一下，就是你当了妈妈以后，你一定要改这个毛病。第一，你把孩子放一边，孩子被人抱走了怎么办？ 是我考虑到，所以我刚想，如果这个问题出现了，有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情产生了更多恶劣后果的时候，我可能会后悔不已。 嗯， 所以确确实实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 冷静。 对、 嗯， 这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父母们说的这个事情、 嗯、 就是当孩子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的时候， 对、 嗯、你不要让他加入到这种争吵当中，不管是家庭内部的还是家庭外 的。怎么突然聊完之后发现在北京生活的很多人都这么脾气这么大呢？ 对呀，大家压力也是很大呀。 甭管妈妈还是爸爸，好像妈妈也不太认怂。 我们在说这些案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让你感觉可以对号入座呢？ 对， 对， 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共鸣和同感的话，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今天说父母吵架哈怎么办， 对， 该不该避开孩子，如果实在避不开该怎么支招？对、 嗯， 一会儿 LC 还会继续跟我们来聊，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在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互动。 嗯， 开始休息，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下班路上愉快吗？ 应该听我们聊天很愉快吧，尤其讲到刚才的一些就是个人经历的时候， 关了话筒，你没有听到的部分就遐想一下就好了， 就不能听到内容，只能是私聊了。 关于打架那些精彩的事 但是我想哈，就是后面的事情是每家有每家不同的地方，因为具体的案例不一样，但是呢，因为前面引起吵架也好，斗嘴也好，一些事情的这个出发点可能都一样，都是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 就是，不够冷静。对。那如果说我们刚才在私下聊的一些案例都是还没有孩子之前的我们，可能也有年少轻狂任性就是放荡不羁的时候，但是一旦有了孩子，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跟大家讲，尤其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去给他营造这样充满爱的和谐的一个环境。 对， 那么等到他开始有辨识能力了，像家庭内部矛盾，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父母吵架，要不要逼他孩子这个问题嘛，就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把孩子加入到这种家庭的，不能叫纠纷吧， 讨论， 对，探讨当中， 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 尤其到孩子有一定分辨能力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去说，你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妈妈做的对还是爸爸做的对呢？如果孩子说我觉得妈妈做的对，那爸爸如果也能够虚心接受，这个架根本就吵不起来。 对，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在场或者说孩子的加入而怎么说呢，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会更有一些爱意，他会加入到这种亲情的，就是说父子情深啊，或者是母女情深这种。 LC 的表情是说，以我刚才听你们两家的案例，我觉得你们两家不太可能，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 LC， 你觉得我们说的对吗？对，有可能吗？ 这一点啊，就是加入孩子，我确实要跟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说一下，就是如果是吵架，比如双方就是在争论吧，我们不能说大打出手那种，是争论啊，孩子也在场，然后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过程，然后这时候你想，哎呀，这吵干了，然后把孩子拉过来，你说谁对啊？这种我建议家长还是不要，因为孩子压力会非常大。就是你想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让孩子说，你说我们俩谁对？你说他该说谁对呢？ 这种问题就好比说，你是更喜欢妈妈还是更喜欢爸爸？ 对， 我可能我刚表述不太清楚，比方说我们没有在争论，我们只是说把这个事情一个事实告诉给孩子，让孩子就像听一个故事一样，然后让他来阐述和表达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定非要划分阵线。 我明白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时候拉孩子进来。其实为什么很多说打架吵架然后对孩子会有影响，是因为这个架吵完了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又会爆发，这件事情在他心里边就觉得是一个那种要 爆的那种火山，它不确定性特别多，所以对孩子的安全感确实会有影响。然后这一点要说清楚，因为孩子有时候他不理解你们吵架的话，他都是内归因的，他觉得是不是因为我， 哦，他会把这个事情往自己身上想。 对 啊，对，因为你看啊，有很多案例分析说，如果家庭经常有矛盾，父母吵架打架那种家庭的孩子，他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吵架。 是的，是的，他真的会这么想。 对， 就是所以他一直就会出现，比如尤其是更可怕，你吵完架你好了的那一种，可能是没有跟孩子解释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你们又好了，然后又一块笑，一块可以开玩笑，这种状态还好。最可怕的是吵完了还进入冷战阶段，这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好像爸爸妈妈说我们不吵了，我们就是自己先都不互相理了，但其实孩子心里边就觉得你们这样很怪，你们这样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呢？他那时候是完全觉得是他的原因了。 LC 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爸爸妈妈呢其实是85后，年纪说不小也不小了。但是可能因为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真的是性格不合的问题， 对， 到了两个人已经走到要离婚的这个境地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后期的很多表现，就像你说一样，他不说，但是他总觉得还家长的这种状态和选择闹到分手的这个余地是因为他， 会 他会每次都觉得闷闷不乐的感觉。然后呢跟妈妈在一块玩的时候也能很开心，跟爸爸在一块也能很开心， 对， 但是就不能让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场。所以这个孩子很多时候就变得很内向，然后很多情绪也不太会跟爷爷奶奶交流， 对， 他反而把很多情绪都付诸到了画画上面，他会很安静的在一个角落就去画画， 找了一个 宣泄的途径。 他很多时候，比如说跟妈妈一块回家，妈妈说你上楼吧，说妈妈你能跟我一块去爷爷奶奶家，他说妈妈不去了，妈妈今天不能去他们家。其实孩子就不再多问了，他也知道为什么妈妈不能去爷爷奶奶家，他已经知道爸爸妈妈以后不在一块生活了，他以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去拉过妈妈说走吧，跟我去爷爷奶奶家。每一次到了爷爷奶奶家院子门口的时候，都特别安静的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瞬间，我听到这个场景，我反而觉得孩子内心受了很大的创伤。 对， 这就是 承受了好多。 我觉得这是咱们可以再往下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可能父母之间他真的只靠孩子来维系关系了，就是他们不离婚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只是因为我们有一起有个孩子， 因为我是孩子的爸，你是孩子的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是不是就真的干脆不要在一起生活，反而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 对啊，我其实见，因为这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年轻父母85后90后的父母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件之前觉得离婚什么对孩子然后分开不好啊什么的，其实你还不如把这件事情跟孩子去 说清楚。 包括其实你吵架也是一样的，吵架的话你完全跟你可以告诉他，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是通过这种争论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对， 所以就是可以跟孩子去说，然后包括比如离婚这件事，但你不能就很小2-3岁的时候，他你说他也听 不 太懂， 理解 不 了。 对，然后他能懂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是比如也可以直接跟他说，就是爸爸有他喜欢的那一种就是生活的什么方式，妈妈喜欢那样子，其实咱们就是但是爸爸妈妈都会爱你，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我们都很爱你，可以就是你们虽然就是父母分开了，但是你不要让他孩子觉得是因为他 的原因， 因为孩子很可能自己大多数都会这么想，所以就是比如你们分开了，各自都过得很好，然后就是凑在一个什么时间，我们家庭日 可以一起来家庭日， 对，你还不如这样， 对， 至少让孩子觉得就是爸爸也爱我，妈妈也爱我。 对，这是我们特别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实当中很多人，因为一个是本身说实在在中国离婚很多人都是弄得很别扭， 很僵的， 对吧？很焦头烂额的，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双方因为这些事情财产分割呀，一些具体问题都无暇顾及孩子的状况。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就因为小女孩嘛，我会觉得特别可怜。她很多表情和情绪就告诉给我，家里面是因为我的问题他们现在在打了一团了嘛，就是为了争夺我的抚养权，然后为了我以后跟谁生活，为了以后给不给我抚养费，他都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很可怜的 啊，突然很心疼这个孩子， 对， 特别可怜， 对， 所以我这是我 眼睁睁看到我家人 一个真实 的 案例， 所以我整个就知道他们从一开始两个人很相爱，有了孩子，到一点点因为孩子鸡毛蒜皮的事情，过到了四五岁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分手。一开始认为分手不就两个人不在一块生活吗？但实际上远没有年轻小夫妻想的那么简单。 对对对， 啊， 因为这样涉及到你刚刚所说的很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 现实 太可怕了。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就是父母吵架要不要避开孩子这个问题，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希望大家的家庭是尽可能完整 有爱的完整的，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也讲到的，有的可吵还是说明对于生活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走向的。如果真的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那好聚好散，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方向话题了。 对， 我们今天说这个父母吵架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要避开孩子，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如果真的实在避不开了，那要怎么去让孩子觉得，一定要让孩子觉得说这个吵架不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对，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等到孩子到学龄后的，就是上学了以后了，确实有很多吵架是因为孩子而引起的。 写 作业、 成绩、老师找家长去开什么学那个家长会，然后完不成作业，还有什么回到家里边一块做手功课，我觉得简直给了很多家长可以去发泄自己工作的一些 比如 我的这个话题。 通知家长会，爸爸去不了，妈妈也去不了，那到底谁去？ 爷爷奶奶去啊， 就是那个是对有爷爷奶奶可选的还算好的、或者有别的人可以去还算好的。如果就真的必须是你或者我去，那么到底谁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参加这个家长？ 那就得好好商量了，实在商量不出来抓阄。 所以这就是会吵架的由头。对，包括谁辅导功课，或者说就是对于成绩的这个看法，或者对于考学校这个想法，大家都不一致。这都是有可能会变成。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家庭是一丁点儿都 矛盾都没有。 对，不可能的。我觉得太少了，简直。 对，这个我们随着年这个孩子的年龄逐渐增长哈，问题逐渐增多。 对， 欢迎大家随时来给我们脑补和分享你们的经历。我们接下来这边又有一个视频讲到父母吵架该怎么办，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也许可以给你们一些灵感。一起来分享一下。 当时我只想笑， 然后跟边上看着还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 我觉得吵架是很正常的，而且小吵怡情嘛。 然后一般就帮我妈一起怼他呀。 因为他俩其实关系还是不错的，然后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吧。对， 然后这么大岁数还为这点事吃醋什么的，然后我爸我妈就说，其实那个两口子吵架才是真感情，要是不吵的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就是他们俩吵架原因是因为在我们那时候成都广场舞，正在跟男生吃完饭之后要去舞动起立一下，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妈跟别人勾肩搭背，有点不开心，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吵架，因为我爸是在我家被我怼的最多的，因为他那种又有点强势，又有点啰嗦，又有点无理取闹，又真的是无理取闹，只这么说这四个字。 我就是觉得他们正常的释放情绪，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沟通的方式吧。 因为我觉得插手无伤的就是我， 那肯定是很不好啊，就是就又害怕，然后又委屈又痛苦，那肯定是很煎熬嘛，精神受挫。 他们刚吵完那几天就稍微会有点战战兢兢的，就怕他们又再吵啊之类的。 我只能躲在房间里不加剧他们的吵架。会啊，会摔花瓶摔电视，还会摔我。 会比较乖乖的那种，想让他们哄他们开心，然后过几天就好了。 对我来说的话，我应该是比较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从小的话我也经常吵架，然后平常给我造成的影响，对我来说吧，我比较自卑，不愿意和别人交谈，偶尔自己待在一个人待着，也会有一种比较暴躁的情绪。然后到我现在长到这个年纪了，包括我以前和以前的之前的女朋友谈的，就感觉 对爱情、对婚姻这个事情比较抗拒，内心不是很接受婚后的生活。 啊，就是我感觉的话，因为我是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所以我也感受不到。但是我自我感觉的话，应该就是说，一个家庭的话，应该是比较和睦的。这样第一点的话，因为我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受害者嘛，因为从小，父母离婚之后的话，也感受不到最快的一个母爱或者父爱，就是包括现在看到人家可能一些，父母啊或者家庭比较和谐的话，可能自己会比较感觉羡慕吧。所以我自己感觉的话，包括可能以后自己，包括以后结婚生子的话，比如说也是说这一块关系这一块，可能也是说，一定要说和睦，对吧？如果和不到一起的话，我感觉这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家庭的意义了。 觉得对，作为家长，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营造一个幸福家庭的氛围，对于小孩子的身心发展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啊什么的，尽量不要在小孩子面前去表现出来，在小孩子面前都要营造一个爸爸妈妈是非常相爱的，然后言传身教，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小孩子才是很重要的。 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渐渐学会如何接纳别人的缺点，学会如何跟人相处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家庭就像是一门课程。 你看这个最后说到家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 嗯， 这个视频其实他是做一个在接彩嘛。 嗯， 也聊到了，虽然被采访对象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或者最多也是最少也得是大学生、 高中生， 对，高中生这种学生，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认知能力了。嗯，分成好几派，第一派我觉得那样的家庭就是父母也是吵吵闹闹，但是吵吵闹闹一辈子， 隔岸观火乐天派。 当然属于觉得第一派的那些孩子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带有爱的这种争吵当中成长起来，然后到了他们这个年纪以后，他会觉得习以为常了，就是他们俩就是这样过日子，缺了谁都不行。 对， 但到有一天这个人没跟他吵了，反而觉得浑身痒 痒，浑身痒痒不舒服。 对，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吵架也是带着爱来吵的。 嗯嗯， 一切以不以离婚为前提的吵架，在他们看来是撒狗粮。 对, 对，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这是第一派。 嗯， 第二派就是属于也是都吵了这么些年了，孩子也都习惯了，也知道他们不是为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嗯， 而自己呢，向来都是以这个隔岸观火、完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状态。 放 弃他。 嗯， 因为会觉得说，我如果一旦加入，火就引到我身上了。 嗯， 还是保命重要。 我的天， 这种求生欲比较强的孩子这一类。 对， 第三类我是觉得是最让人心酸的。 嗯， 就是他们也许自己已经成家了，或者即将也要成家了，他们觉得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吵架给自己是带来一些 阴影的。他可能从今以后他选择另外一半配偶的时候，或者选择成家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特别的就是说绕着这个圈，就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我一定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我一定不要营造出这种吵吵闹闹一辈子的家。 对，而他会不断的给自己施加压力，说我千万不能有一天过成那个样子。 对， 那是我很失败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对，会有会有。 我妹妹其实就是，因为我妹妹她小的时候爸妈就属于一直在吵吵吵吵，在她9岁时候终于吵不下去了，两个人分开了。她当时长大谈恋爱跟我说，她说姐，我找个男朋友，我说什么样标准，一定不能像我爸那个样子。所以你就想，当时她的状态就对爸爸在这个家庭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是糟糕的。 对， 她就想从此以后我找男人一定不能够是那样子的状态，一定要爱护我，然后爱我的孩爱我们的孩子，然后给孩子一个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一个家庭。 对，而且爱吵架的，如果是父母是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就是他比较倾向于更早的离开家， 因为他觉得太烦了。 对，然后比如 侧面的独立很早是吗？ 对，他就觉得就是因为这种状态他不喜欢，所以他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可能会造成啊一种就是早恋会比较常见， 对，容易走上一些歧途。 所谓的，因为他在家里边他没有那种就是有爱，就是家是吸引我想回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我就在外边去找这种心理的支撑。 对 对, 对, 对， 我想到了，看到一些寻人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或者是少年的孩子，当时因为被迫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家庭环境给他的氛围不太好。 对， 他选择很早的踏入社会，然后要么被误入歧途，要么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看到了很多那样的，是因为那样的缘故走失，然后后来若干年后找寻到家，那种状态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家庭把他给 推了出去。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这个视频吧，也是给父母们，年轻父母们一个启示，就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吵架，而是你一定要注意吵的方式。 对， 就如果像第一派那种，就是带着爱意拌拌嘴， 对，那是拌嘴， 对吧？就拌 嘴，拌 嘴。你的孩子他的感知能力是很强的， 对， 他能够体会到你们是因为相爱， 对， 然后 吃醋， 就因为吃醋，就这种，你们太爱彼此了， 对， 所以偶尔就会觉得不行，你就是我的，你是我独一的，就是这种感觉，他是可以体会到的， 对。 但是如果你成天就把你的伴侣当作是仇人一样，要往死里骂，往死里怼，往死里打那种，孩子也是完全能够清楚的感受到的，就是你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了，你们维系在一起就只是因为我，那你们吵架原因也是因为我，一切都是因为我。 对呀， 对 呀，那你还不如分开呢， 无形的把孩子往外推。 我因为看完那个视频，刚想到了一个就算是比较怎么说呢，神转折一样的一个吵架的例子，但是很可爱哈。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马来西亚长期生活，他的太太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呢，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因为他经常需要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飞来飞去，所以不经常在家里陪伴孩子和老婆。然后也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回去之后可能因为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事儿，他跟太太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时候二女儿蹦出来了，拿着把宝剑，大概五岁还是六岁的样子，拿着宝剑冲着爸说：“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道歉。”然后那个瞬间我觉得好甜， 就是已经有小男子汉想要保护妈妈的那种欲望。 其实是个女孩子，但是 女孩、啊、 对，但是爸这个时候就唾弃微笑了，感觉就是本来是跟妈妈在吵架，但整个状态一下就变自己就很无奈，就说。啊、哦，原来我在家里是这个地位，然后我的女儿还指着我说：“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了？道歉。”然后她就跟我学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哪怕再想吵架的父母，可能一下都不想吵架了，一下子被孩子这种可爱和这种萌萌的感觉给萌化了。 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适度的让孩子参与到了这种争论的状态当中， 对，这孩子主动参与， 这孩子就意思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充当起了妈妈的伴侣、妈妈的陪伴、知己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物角色，然后你回来还在跟吵架，我看不过去了，我要拔刀相助了一下，然后就这种出现了。 他可能会真的会想，就是没你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事儿，你一回来怎么就吵呢？就是你的问题，现逻辑嘛，对这孩子， 对，很可爱。所以从那以后，他跟我说，哎，我说我觉得我从今以后就只能是沦为家里面的这个三等公民了。 但是你看。这个爸爸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虽然是无奈的口气，但他是觉得很享受的， 对， 对是 对 很享受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这种质问， 就是受虐了嘛，就一下变成了这个女儿控，就很可爱。 对，那我们今天在说这个父母吵架要不要避开孩子这个事情啊，其实情况，很多各家都会有各家的这个理由，或者说各家的客观情况， 也跟父母本身自己的性格和相处方式有关系。 对对对。LC 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刚刚还是讲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实在避不开孩子，那事后通过什么样的安抚方式，还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应急处理方案？ 这就分度吧。如果只是正常的争吵争论这种方式，其实如果孩子在场就是也 OK， 就是我这种争论指的是没有打砸，就是打，就没有这种过于激烈的这种攻击行为。就如果你只是用嘴在说的话，其实孩子在场，我觉得你没有立刻避开也是 OK 的。 但是伤人的话千万不要说， 对，别说太难听的， 对 对，就是你争论事情，但是不要从这事情里带出很多侮辱人格性的词语。 我觉得以后有必要有厂家发明一个东西，就是像口罩一样戴在嘴上，吵架的时候有一些粗劣的肮脏的语言， 就喵掉， 对，就被喵掉了，变成什么猫啊狗啊的各种动静，然后等到说人话的时候不带一些侮辱性语言的时候才恢复了本身的语言。 那你说孩子的世界得多错乱，我妈妈还会变身，有人猫狗大战， 就是只要被喵掉就好了。 对对对，也很有意思，或者变成一串很美妙的音符，就反而变成了别的东西，让孩子听到说，哦，原来他们在吵架过程中还会唱歌， 太理想化了， 还是从小做起吧。 对，还是建议这样，就是如果你避不开，而且这种争论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有意义，其实这样的事情你大可以在大家都冷静之后，我们有一个讨论的结局，然后跟孩子去讲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持不同的观点所以争吵，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然后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就是给孩子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完了， 过去了 不要让他就是永远活在不可测的那种，是不是你们又要爆发那种 未完待续， 对， 不要让他悬着一颗心，不要怕说这事儿就是翻篇了， 对， 没有了这件事情，过去了、 就是、没有， 对、要么就是说，要么就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于仪式感， 比如说对，就真的是妈妈觉得我今天很受委屈， 嗯， 然后爸爸就是不对了，那爸爸接受惩罚，打三下、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可以、比如说爸爸要学小狗在地上 对 爬叫， 对对对对， 然后 你爸爸的地位好低，因为 动不动就扮小狗， 说出了内心， 就是我感觉这个打架无论是谁的问题都是爸爸的错， 最后都得学小狗， 爸爸挨打，爸爸学狗。 啊， 这个导向很明确吗？ 谁不在就说谁吗？如果你看今天如果跟是个男士，我就说你看动作让妈妈跪下跪洗吧。 如果今天有一个男士，你说我们就互相认下错，哎，握个手，可能会这么说。对，所以只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这件事过去了，而且就是让他知道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有言辞非常激烈的，或者比如你出现了砸东西啊这一种、你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你是不希望孩子从你身上习得这个习惯的，因为如果你不跟他去说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我生气的时候 我也可以， 我也要砸，因为他会模仿的非常快， 对， 所以你要把这件整件事情里你非常不冷静的那一刻拎出来跟孩子说，今天妈妈在不冷静的时候可能扔了个水杯或者什么情况、这一点其实我现在 我不需要你学习， 对、是不对的，先要承认自己 是不对的， 对，我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今天妈妈情绪失控了，没有 妈妈以后不会这样了， 对对， 要主动的肯定道歉， 对，一定要承认错误、 对，就是把这件事情要拎出来说，不要让他觉得我生气了我就可以砸， 对、 对， 奥西说这点特别对，就是父母在吵架在你不冷静的时候你的丑陋的状态你自己是无法想象到的、而那一瞬间那些丑陋是会被孩子完全尽收眼底，并且会被很快模仿到的。关于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个案例，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下个时段继续回来跟大家说。 哇，每个 时段过得好快， 每个时段都有案例的感觉， 都有精彩故事等待各位。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节目还在继续。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 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在最后半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哎，主动冲出来的 LC， 欢迎 主动要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今天我们说父母吵架要不要避开孩子这个问题啊，讲了很多案例。刚才正好说到说这个父母的一些这个不理性的行为会立刻被孩子模仿到， 对， 或者说孩子会深受影响。 嗯， 我的表妹她比我小2岁，其实也到了适婚年纪了。他之前在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聊过，就他经常会跟男朋友吵架。 嗯， 就是我们依然在说啊，吵架这个事情不可怕，就是每一对情侣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相处方式， 这也是在沟通和交流思想的一个方式， 对，是一种表达。吵架不可怕，但是重点是在于他是一个喜欢一吵架就对男朋友恶言恶语，并且是冷战的那种类型。 嗯， 他其实吵完之后每次哄完了他自己也很内疚，他就觉得我明明知道我这样不对， 嗯， 但是我自己甚至都能知道我吵架的时候跟我妈一模一样，这是他的原话。他说我有时候很烦我爸妈，就是因为我老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我老能从我自己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 这就是当年父母吵架的时候在他的 眼睛里看到了 发生的东西， 所以 他就完全 copy 了， 就会默认说当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会以这样的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是 对 去表达出来。对， 这要批评一下你姨。 对，这是就是需要父母跟孩子双方一起来去做调整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预防掉，就回避掉，不让孩子产生这样的心理阴影面积的话，就不会等到他成年以后，等到他要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要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从自己的心里面去剥离掉， 或者说需要很长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跟丈夫的相处的模式。 这个真的很难，因为这个等于就是他自己的依恋模型嘛，他不是安全型，就是他比较矛盾。就是又知道这样不好，然后又但是又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但是刚才不是提到他一个就是冷战的那个模式，真的就是刻意的去练习一下，就是修正一下这个冷战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很多时候，一个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冷战的时候，孩子就会真的认定就是我的原因引起的你们的吵架。第二个就是你永远让孩子学习不到在面对冲突之后他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长大之后在面对别人的冲突或者冷战这种情况他还是无所适从的。 对， 我又想起了一个例子。我的表弟 开始 咱们 一家人， 咱们今天都是指名道姓啊，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言辞的孩子。后来我长大了跟他长大了我跟他交流一下，发现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就是因为在家庭当中经常以冷战的方式处理， 对， 两个人一吵架了各回各的屋子，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起说话，各上各的班，晚上回来也没有交流，所以 导致这个男孩现在25、26岁了，他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属于就哎算了，先这样吧，我也不想去解释，就这样一种状态， 对， 属于 逃避， 直接逃避和消极。我以前总觉得，我说你这个男子汉怎么总这样， 是鸵鸟模式，就是我只要把自己藏起来，我不去管一下，这事过去了，没了， 对，他认为就过去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远远没有过去。所以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冷战也好，这种吵架的模式也好，给他造成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我非常怀疑他将来以后成自个儿的家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 还会这样？他真的会这样， 就复制自己父母的这种 状态。所以他解决这种冲突的就是回避， 嗯， 他唯一习得到的方式就是回避， 嗯， 除非他能遇到一个就是在我们说依恋关系，他原生家就是安全型的那种孩子，他会就是要遇到一个100%特别爱他，然后出现问题还会 立刻解决的人， 还会说出来说咱们。就是 聊一聊，对，把这事说一说，怎么 是他找那个媳妇儿真的特别重要，你要好好把关一下。 确实，这很重要。 对，他要找他 妈妈上线了， 超爱他 姐姐吗？没办法，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现在发现，确实是原来这些吵架的这些小事情，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决定了很多人未来的生活和。生活幸不幸福，以及他在生活当中扮演的性格和角色是什么样子？ 而且，如果你一旦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当你的下一代已经成年了，他其实他童年所经历的、原生家庭所经历的这些一切，惯常的这些场景，会在他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为他的心理阴影。 嗯， 这些事情是他自己都意识不到我的问题存在于哪儿的，他只会发现说我好像在处理什么样问题的时候真的不太对，但是问题到底源于什么，为什么我处理不了，他意识不到， 他意识不到也改变不了，他说我就这样，我改变不了我处理方式的 方式，可能真的是要寻求心理医生，然后去做深度的解读或者是催眠，或者才能去挖出这个源头的。 对， 但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少人能去这样做，他可能就选择继续保持他能够接受的状态生活， 嗯， 然后直到遇到一个能够去包容他这一切的人，所以才会造成很多人为什么他可能连寻觅另外一半都变那么费劲， 嗯， 那么痛苦，那么难受，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 嗯， 但是别人又没办法包容他这样一种比较糟糕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嗯， 嗯，我们有一个我们老听友哈，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他说的这个案例呢有点极端，说波兰的一个足球运动员，他看见父母吵架，然后爸爸失手把妈妈都杀害了。但是他的意思是说，父母吵架出了人命，人家孩子还能成为巨星。我觉得他的这种这个 关联 对 关系不太大， 没 有因果关系，没 有因果关系，他能够成为足球明星只能意味着他在这个足球这件事情上有天赋， 对， 并且足够用心和努力， 对，有 技 能， 足够刻苦，对， 但并不能说他的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件事情让他亲眼见到了，没有在他的心理上面造成任何的影响， 嗯，对， 就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不能够代表他的心理是健全， 是的， 没错， 是的， 这个是不能够画下一个等号， 是的。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家庭教育或者家庭相处模式的时候，没有去定义说我们以后的孩子一定要在某些行业当中成为翘楚或者成为精英，这个是要看他个人的发展的。 嗯， 对， 我们都在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父母去更好的为自己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建立一个足够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家庭环境。 嗯， 就是我们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让我们的孩子在原生家庭这一块儿尽量不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对， 这样不要给他以后的成长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 嗯， 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这位听友来沟通这个事情， 嗯， 这个逻辑是不正确的， 没错，这个举的例子呢会有一点因果关系不太对等， 对，不匹配。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我们的话题哈，接下来其实有一个视频很有意思，讲到的是现在生活当中我们身边可能也会多少见到的一些混血， 嗯哼， 混血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度， 嗯， 所以其实在文化差异上会有更大的一些区别， 可能会更容易吵架， 吵架吵不痛快， 吵架吵得非常流畅，就是你用你的语言，我用我的语言，中间没有任何打啵的状态。 就是也许你想到有这样的场景发生的时候，就是来自不同国度的这样的夫妻们， 嗯， 他们吵架是情有可原的，或者说有他们的一些这个文化背景在，咱们也许都是来自于一个城市的，甚至是一个区域的，都是朝阳区， 嗯， 都是西城，都是东城， 还怎么吵得起来，对不对？那么看一看这些混血的小朋友们，他们在面对自己来自不同国度的父母吵架的时候，他们是 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反应， 这个有意思。 对，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爸爸头发是黄色的，妈妈头发是黑色的。爸爸很对，这里的眼睛是黄色的，妈妈的眼中两个都是黑色。 我爸爸是中国人，我妈妈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我妈妈是美国人，爸爸是本地上海人。然后听说就是这种夫妻只有5%是男的是亚洲人好，女的是美国人。 我是1/4的俄罗斯血统，我奶奶是苏联人，我爷爷是中国人。 我爷爷是台湾跟荷兰的混血，我奶奶是日本人，然后我妈妈这边全都是中国人。 从小都在北方长大的，北方他们管混血叫二转子嘛，那我只是觉得可能自己的长相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小的时候经常会被小朋友围攻的，那那个时候我就总是特别怕，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喜欢。 我记得可能6-7岁，你平时叔叔阿姨一直都问，如果中国和美国打战的话你会跟谁打，你说你跟一个6岁的孩子说这种问题有什么意思。南方人的话他就会问我说，哎，在日本吃什么好，喝什么好，我哪里玩，然后北京人就会说。 中国人呢，我觉得中国人非常喜欢知道我今天吃了什么，然后很想知道我最近瘦了吗还是胖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非洲的，当别人知道我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他们问我，哦，我有没有吃过人啊，我没有去过就没有见过食人族啊。其实我们不会吃人。 我是因为脑子里喜欢用英文，但是有时候重一点的词就是更有 heavy 更有厉害的感觉，就是上海话，上海话很厉害，港都什么骂人也是很舒服很爽。 在我国家就是以为就是中国人都是会飞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就每个人都很正常。我国家人跟中国的那个观念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国家人就比较悠闲，他们就想着今天明天然后周末，他们工资一般一拿就是马上花掉，这个是我的坏习惯，因为毕竟是留着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血统 你看我妈那一边他们有一个农场，然后有他自己有马，然后我爸这边小时候用什么盐刷牙。我去外婆家去美国看他的时候，他会说要把手放下桌子，要放桌子底下吃饭的时候，就是西方的吃法。我在奶奶家吃的话手一定要提起来，所以很烦，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然后也学不来，所以不管去哪里他们都生气。我跟我爸说我的女朋友，他第一件事就是他父母是哪里人。我妈不管我跟谁交朋友，去豫园或者去经贸，他们都要和我拍照，合什么影啊，我上海人。 搬去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的午饭是饺子，带去学校是饺子馒头什么的，有一点感觉我们是特别的，但是那时候那么年轻，小孩不想变成那样特别的。 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和我爸会去买衣服，然后他平时不让我妈跟我们一起来，因为那时候有襄阳市场有什么这种破烂的地方，然后我妈来的话价格就会往上升3倍。有一次我们在北京买一个皮，他要帮我买一个皮衣，也不是很好的皮衣，然后那个人说4000块，他看到我他说4000块，我爸说800块，把钱放到他手里就走了，然后没拦住。当然我去美国的时候也会想中国，我一直都会去唐人街什么吃馄饨面，但是我回中国的时候一天到晚在想美国，所以 you know always homesick。 我的奶奶是她经常会戴一些假发呀假发套啊，把自己的那个金头发遮起来，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因为我们家整个孩子的头发，包括我生的宝宝的头发都是偏金色的嘛，然后也会给他们染头发呀，有的时候我自己头发会往黑色偏黑色偏棕色去染。我们家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还是不知道混血儿是什么意思。 可爱吧这个 很颠覆我对于混血的一些认知和了解。 对，因为咱们身边就咱们自己没有混血， 对， 就我也会很羡慕混血，我觉得混血孩子长得太可爱了， 好看啊， 漂亮。 而且按照我们所谓的一些偏见，会认为混血的孩子会更聪明吗？ 因为咱们的老一辈的说法啊，就是坊间传言说，父母相距的距离越远， 地域越远， 对，孩子会 越聪 明。所以这个新疆跟那个南边海南这个父母结合也会很聪明的，那这是坊间说法哈，没有科学依据。但是所以这个视频其实是帮我们这些对于混血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提供了一个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大门， 等于揭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去听他们说心里话， 对 吧？对， 你看那几个已经就是长大成人的混血，其实从小到大都有自己很困扰的一些问题。 印象最深就是男孩说我在美国吃饭手要放在桌子底下，在奶奶这边手要拎起来，说每次都忘了到底该放下面还是拎上来，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去谁家都这么 生 气。 好可怜。 他最后说在美国想中国，在中国想美国 always homesick 的时候也挺心酸 的，真 的 是挺心酸的，觉得好可怜。说这个男孩觉得一辈子呢就 puzzle 都在转，说我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是地球吗？这是用来虐待我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这个看完这个视频，可能对于父母吵架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身为父母是不是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看法。就是咱们，我相信在看我们视频包括在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的父母还都没有就遇到混血这个问题，还没有在文化差异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顶多也就是所谓的南北方的这样一些小 差异，顶多就是吃汤圆和吃元宵的问题，是吃饺子还是吃面的问题。 对，这都是小事儿。在这样的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这种状况下，人家都可以跨越这个国度，跨越这么几万公里的这个距离，结合在一起组建家庭，然后并且依然可以把孩子培养得非常的阳光开朗，咱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这么长时间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就大家不要就是特别刻意的去回避吵架这个事情。 对， 吵架本身不可怕， 对， 顺其自然。如果需要有一些语言过于激烈需要争吵的时候呢，那就让他争吵出来，但是过后要把它做一个 ending 和一个处理， 对， 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 而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东西。 对，吵架的时机，你的方式，然后你的言语上有哪些禁忌，你的行为上哪些禁忌，以及吵架过后你要怎么去收拾你的这个战场，都是很有说头和方式的。我们今天也通过 LC 来教给了大家，也希望大家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在实践过程当中去得出一些更适合自己家庭环境的一些真知，然后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然后去增加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和谐度， 没错， 和幸福感。 而且我想对于很多还没有成为孩子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他认为在婚前或者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没有小孩之前这段时间很多吵架是难以控制的，但是当你成为了妈妈，你成为了爸爸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有一些细微的改变，你可能从某些角度上就会刻意的去在意孩子的存在，可能也会减少你对于一些事情的那种极易蹿火然后一点就着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那样子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变得更好那个自己。 对，所以也是当你成为了父母之后，也借此机会去慢慢的试着改变一下自己，这是你改变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时候就应该唱一首改变世界，改 变我想到的也是这首歌， 改变成一个年轻你。 要去看那个电影，就是《西红柿首富》，里面有王力宏客串， 真的 帅呆了，这么多年过去依然还是那么帅。 为什么我们都变丑了，他还那么帅。 节目的最后为各位送来的是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各位在大暑之后带来的这个辣妈说天气。那在辣妈说天气之后呢，也要欢迎大家继续来持续关注 FM982的更多精彩内容，会带来活力 music。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谢谢 LC，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辣妈说天气不要走开。先是我们经历了暴晒，然后 后呢又迎来了接连不断的大雨，好不容易送走了大雨吧，三伏天又开始了。要知道啊，这个大暑呢可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气温高了不说了，连湿度也很大。所谓的苦夏呢，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那在这个苦夏阶段呢，不仅成年人没有什么食欲，就连平时活蹦乱跳的小朋友在看见吃的时候也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提不起兴趣。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给大家介绍一款解暑的甜品。 这道甜点的名字叫做绿豆西米奶露，算是解暑圣品绿豆沙的升级版。首先呢，把绿豆浸泡一个晚上，冷水下锅，水可以多倒一些，因为我们要煮很长的时间。等到绿豆被煮开花，锅中的水也是沸腾状态的时候呢，把西米下锅。记住哦，一定要开水煮西米，否则的话西米会变得很粘稠，口感就不太好了。西米大概要煮20多分钟，煮的时候多次搅动，以免粘住。等西米煮到还有一点小白心儿的时候再关火，加盖子焖5到10分钟就 OK 啦。盛出一小碗绿豆西米，倒入适量的牛奶，小宝宝可以加配方奶，再搅拌均匀，撒上点桂花，放在冰箱里冷藏3到4分钟再取出来，这样一碗既解暑又晶莹剔透的奶香绿豆西米奶露就做好喽。 好了，刚才那几个步骤呢，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有一点麻烦，其实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式，比方说可以给孩子吃点黄瓜呀、西瓜呀，或者是煮一些简单的绿豆汤啊，也都是可以解暑的。另外就是关于夏天到底给不给孩子开空调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妈妈所担心的。像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朋友家啊，我就发现他呢就不给孩子开空调，他在家呢徒手给孩子扇扇子，扇得他自己浑身大汗淋漓的。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对这个夏天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啊。我摸这个孩子的后背，发现他后背全是湿的，就连脖子里都有汗垢了。的确，这个孩子他的活动量呢是要远远大于成人的，所以他感受这个热的这个敏感度要比成人更高一些。那如果要是有妈妈担心空调直吹孩子不太好，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网上网购那种空调的挡风板。另外呢，在夜间啊，可以把这个空调开成除湿的模式，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凉爽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会。 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透，小跟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一样高，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些大歌，让你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哪里都是大小爱上你的寂寞也是都等这一个我不在你比我还要多大什么是快乐听到的时候也要碎碎了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讨厌被冲突打伤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飞只会这一句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偷偷的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听到的时候也要碎碎了爱上你的寂寞 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